从时尚到经典，微时代的大国民。 如果你想起夜总会的日子，那时很出名的，也是电视城表演的，叫女猫王沈梦，比较野性一点，唱一些比较野性的歌，即是猫王是好像一个野性的代表， 代表了一种人， 啊， 性感小野猫， 长头发的， 她的样子像猫王，就真的很多人害怕。 一本在 D100 的生活杂志，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 D100 香港台大国民。怪兽直播室， 香港人优先，有四个年轻人，去冲击解放军总部呢，又被人拉嘛。咁呢样嘢咧就搞嘢啲嘅，咩搞嘢啲咧？就系而家好似咧大陆咧教紧香港警察執法啊，拉佢啊，嗱要严惩啊，咁啊法庭都未判，严咩惩咧？你大佬啊，你一个堂堂国家机构，你唔可以叫人打靶噶嘛，唔可以叫人严惩啊，即系等于好简单。举例，唔好讲解放军总部啦，你而家喺呢个特首办。可能簡單如塗鴉啫，唔通阿梁振英，梁振英做咗出界，梁振英就話呢啲人要嚴懲啊，咁你係咪做咗法官啊？你如果咁咧，你又俾到法庭壓力，如果法庭覺得，唉，佢一時貪玩嘅啫，好啦，社會服務令120小時啦，太輕啦，咁呢啲唔得嘅喎。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8点到11点 ，D 一百香港台，游清源、陳淑莊、阿通、譚雁彤、怪獸直播室。好有感觉， 想讲不要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 好有感觉， 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 D 一百大声台，香港台，星期六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心宵醉亦会乱神志。 好有感觉，杜文慧。 夜半轻思语， 大三元是一个充满闲人闲情、闲言闲语的节目，同大家分享在旅途上、书本上、生活上所遇到的点点滴滴。 首先就是放宽自己的框框先，不要对自己有那么多成见。我们香港人很奇怪的， 开口就说不得的， 我们父母对我们很严厉的，其实很严苛。结果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对自己都很严苛，我们不敢释放自己，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每一个人，你只要是有基本的能力的话，一定做得到的。无论是思维，包括是什么呢？包括是自己将它制作出来， execute 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刘西良、邝永孙逢星期六下午1点到4点同你插科打诨，博嘴博士。开心快活人， 开心快活人 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院长啊。 我是阿威。 喂，马念念， 我是。 咦，为什么有拳拳的？ 哎呀，还有那个 杜文伟。 是啊，哇， 逢星期一至五 上午11点到下午2点正 D100 的香港台， 最开心的就是有开心快活人听， 还可以做开心快活人啊， 一起来啦。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到下午2点 D100 香港台，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杜文慧，开心到晕，笑到头晕。 为你寻找失落的旋律，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一首歌我好中意嘅，读紧书嘅时候亦都成日咧抱住喺收音机旁边。Thunderclap Newman 嘅 Something in the Air， 再一次证明咧，只要歌曲系好嘅话咧，喺咩嘅年代里边都好，边个人唱都好，都有机会会红嘅。喺度拣嚟一首1979年嘅歌 ，Maxine Nightingale。 D 一百香港台，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9点。D 一百大声台，香港台，星期日黄昏6点到晚上9点。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风波雷的茶杯新闻摘要。 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45 星期一， 早晨，早晨， 新年的是不是第一个星期的了？即是恢复正常的第一个星期。 咁啊， 大家收拾心情 啦吓。 但唔系、而家啲人又谂住旧历年噶啦，已经 有假期嚟紧啦，系嘛？ 假期又嚟紧噶，香港就叫做假期之都。 系，不过计一计咧，如果啲打工仔咧系翻一个星期翻5日嘅咧，原来等于一个礼咁就翻1/3嘅啫。 系啊， 真系啊！如果做班好痛苦啊，真系。 上个礼拜你如果圣诞节攞埋假咧，你就今日先正式翻工啊！咁啊，连续放咗几多日咧？你计下，我都唔识计啊。不過好似我哋 D100 啲同事咧， 我哋唔會咁樣計 嘅，就冇假放。我哋係年終無休，因為緊急嘅服務。嗱，言歸正傳啊，今日有咩頭條啊，哥？ 今日頭條啊，食得兩大條嘅啫， 一條係打假波， 係啦， 埃及喐手， 係啦。喂，但係我唔明喎，點解入到去呢個係更衣室度拉人咁緊張咧？嗰啲人會走咗嘅咩？嗰啲球員嚇， 咁係會走㗎。咁你打完波各散東西㗎嘛？ 各散東西， 大家唔係住埋一齊㗎嘛？咁你去嗰度一網打盡啊嘛！ 一網打盡。 第二樣嘢有個好處就係、 咁你又分開，有啲係個別的去，有啲係集體係請佢協助調查嘅咧。 乜個別的去嗰啲梗係大鑊啲啦。 咁樣。 其他嗰啲係證人嚟嘅啫。咁亦都做套大龍鳳俾大家睇下啦。因為實在打假波太過猖獗 就是 ICC 单新闻就说是就有这、个明报苹果头条情报新报英文虎报太阳报就是这个主打了、这个、 其他报纸讲什么呢 其他报纸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中移动、 中移动有三份的是就是讲这个是香港电视和中移动的、那个交易就有经济 有信报有南华早报和东方的 那你赞下东方能升到 是 他過去一直質疑這個deal呢是未經中央批准的 未經中央批准 就是港澳版 又不知情、這個中聯版又不知情就甚至乎呢有陰謀論呢這個中移動為了跟美國佬做生意、為了做 iPhone 的生意呢受到蘋果的壓力 影響 所以呢就鑑平鑑賤未经中央许可自把自为就将这个流动电视牌照贱卖给一个政治不正确的王维基这样说 贱卖 令到呢港府呢即是香港政府呢他的政策就不给牌王维基的中央政府当然要支持这个梁振英施政的嘛被人一个感觉究竟你打左灯或者打右灯呢就无所适从。 但是今天三份报纸都不如人说就说这单是没有法子推翻的买卖。 是尤其是特区政府就觉得自己没有面子你知道梁振英最紧要面子的虽然面皮厚但都要面子的。认为呢对他来说呢就中移动刮了两巴所以要报仇。但老实说如果你丢影香港就好了一件事法治社会。如果香港是内地这个丢就可以取消的了。但如果真的签了合约给了钱所谓钱银两亿互不相干你查就查到够了你就拉人去斩头咯牌就买了给他的了。那你够胆取消个牌去。 同埋这个通讯 另外通讯局又开了绿灯了。所以通讯局 如果你有嘢卡住佢又唔同啦。 所以我哋选呢个何永谦咧， 何佩谦， 何佩谦咧，唉，做呢个风云人物咧，的而且确实至名归嘅。好啊，另外咧就文汇报告话，无端端今日乜都唔讲讲工展会收炉大劈价，工展丁财王1蚊海美袋，今日杀科。 可能啲編輯可能火價， 重推有商即係重推咗1蚊海美袋啊！有商户咧就預料今日嘅生意咧增加50%。嗱，我哋咧個攤位喺下邊嘅，林旭華，你今日要同我一齊落去啦。 點解？ 今日最後一日， 係嘛？ 你唔落去點得啫？有邊個得閒邊個落唔該？周鵬都落下去啊！你梗係要落啦，好多人想見下你嘅衰樣啊！想見下庐山真面目啊！ 不是出鏡了嗎很多人想見周鵬周鵬現在榮升 不知道七八九才知第七還是第九我都不知道他和阿青的事情一個十八一個十九他現在排第七還是排第八因為排第九我不知道了今天的頭條有一宗真是無厘頭這個叫大公報他的標題是這樣寫的他說駐港間諜大起底台軍情局介入佔中 你不要只是看內容,不是的,有看內容就笑死人了 間諜也有名字點出來如果爆料就有爆指名道姓究竟是朱牧師是間諜還是陳建文是間諜不是說他們串連別人串連那叫間諜介入他不是說三子是間諜那誰介入台灣誰間諜介入了有個名字在這裡還不拘捕他 有位姓麥的,我看他的全名有沒有寫出來不是你的老友不認識的經濟日報就說這個廣登分拆今天投票預料就會通過上市場集資最多集資440億講這個易小玲就 AM730,不過就不是說易小玲單案那件事,就說前主診醫生涉嫌襲擊同僚,滋擾主管,威爾斯醫院立案兼報警。這些是非來的。還有這個,不要了,是這樣,《星島日報》預算案就 增加退稅益中產林毓華你有份受益可能盈餘預料大減就沒有躺派不過講到這件事我們贊揚振英我支持梁振英他預備將強積金和長期服務金現在捆綁在一起分拆的 這件事就益打工仔你知道我們D100的立場說真話行公義浩連民我們何時站在弱勢社群打工仔那邊將它分拆了是好事我一直都罵了我罵了幾十年你知道我跟你做這個風波的時候有強積金已經說你有什麼理由跟這個 遣散費對沖益了僱主當年老闆說我答應的時候是你們的條例這樣寫是條件之一你僱主你供了那個百分之五其實就等於對沖了那個長期服務金即是沒有給過基本上就沒有給過全部都是打工仔供的那十個%<笑> 這件事就找打工仔笨的如果梁振英真是夠撲的今次我challenge他你不要理那些商界反對不要理那些中小企又不要理那些所謂張宇仁之流自由黨之流還有一個經民聯那些什麼商會你如果梁振英真是為市民做事的起碼做一件好事如果做到這件事我拍手掌我給你一分你 就這麼簡單這件事我想所有打工仔都拍爛手掌現在是應份的這是公道你明白嗎不是說福利來的這是應份的強積金你的僱主幫你供了5% 看看對梁振英是一個試驗你過到這件事就證明你夠膽跟商界挑戰 如果你又是這樣只有說這樣就是官商勾結又是沒有啦實過都這次工聯會也好工會也好支持他對這件事拋出來不是那個問題過不過都敢提出來去立法會他敢不敢膽這件事會夭折的未去立法會之前已經夭折了那你沒什麼新聞了說回那宗間諜當你當小說地看 他就說獨家報道來的有關情報隸屬軍情報第四處編號 1100站 幸好我以為是D100站 實際負責特工指揮的副站長叫蘇子平是土生土長的香港女生上教軍階下屬有兩男一女的情報官那怎樣介入法才行 講一些支票台灣的親台政客說那些支票是由美國花旗銀行發出的給誰的支票你可不可以慢慢看完當故事這樣說給我聽好不好如果你不清楚你知不知道究竟是怎樣間諜你講故事你講故事覺得好聽才行 沒話說了社評是我說的你不說我說了社評撤銷MPF對沖機制有情報就做個社評看看說什麼這個我比較關心的工聯會引述數字強積金計劃在2000年12月1日成立去到去年6月30日 大約有270億被僱主對沖了用於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工聯會就形容這個對沖的制度就令到強積金變相成為僱主儲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錢額送用僱主不用成本就能夠輕易解僱年資長的員工 工聯會促請政府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強積金是為僱員退休準備的正如積金局主席胡鴻毓在積金會網頁所說是以他作為世界銀行創意安老保障支柱之一這個制度專為協助本港就業人士及早儲蓄和投資 妥善部署退休的生活協助本港的就業人士為退休生活及早儲蓄和投資做好退休準備胡鴻毓說這些話當然看起來沒問題問題要你記住你無端端就益了那班保險佬和銀行佬為什麼要你抽了服務費我為什麼要你抽傭我自己不懂得投資嗎 就算你很聰明你說我要買匯豐那你說買一堆我要抽你傭你收我什麼錢整個強積金就應該offer好大收對不起大班好像沒得可以指定買某一隻的公司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就是僱主作為對員工在離職的補償和強積金設立的制度理念不同強積金和遣散費長期服務金之間的對沖機制僱員未退休強積金已經被自動提取實際上削弱了強積金退休的保障功能 所以梁振英真的有吉士的話麻煩你搞定這件事起碼我們會給個like你最少不用開心住啊這些打工仔因為消息是說會分期進行的你以為一次過會搞定即是沒有差用就有是沒有差用就說完了港人有責普選不選國家安全即是說你可以普選 但是如果你的普選是傷害了國家安全就不要談了 大約這個是今天的社論 我都完全不明白選舉和國家安全有什麼關係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政府我都觉得是不是小气了一点。 行政长官冇错，佢有佢嘅施政理念啊，佢当行政长官当然系有啲嘢佢系想做嘅，咁但佢都系非常之尊重我哋现有嘅机制。 如果喺外国咧有闯军营咧，就甚至会有即系有人开枪添，即系一定唔准有人走近军营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刘淑仪讲嘅真系啊，不知所谓嘅真系。点解唔可以接近呢个军营咧？喂，唔准闯入军营啫，唔准接近军营，你讲乜嘢啊？真系。 废话连篇嚟噶，我上个礼拜。 唉，真系。喂，喺马路行过都唔得，行路行过都唔得。 我上个礼拜讲咗噶啦，一阵先讲啦。 真系。 讲翻你嗰个驻港间谍大起底啦。啊，呢个就一个啊。即是挺过瘾的，这样 过瘾 家之罪何患无辞 啊。他由今年14年的元旦讲起的，他说有400名有台湾背景的市民呢，由不同的团体就组成，坐十几架旅游车就去到屯门的红楼参与一年一度的元旦升旗活动。这样我不出奇呢，年年都做的啦。 好像说过去几年没做了，他就说占中的搞手朱耀明呢同埋反對派議員李卓人呢就去台灣訪問過，為咗佔中而取經，咁引起各界強烈嘅抨擊。咁啊，呢個當然係所有啲左報嘅抨擊啦。但佢哋嘅行徑咧唔係偶然嘅，咁大公報就話佢哋咧獲悉，佢又冇話到係獨家資料啊， 冇獨家資料嘅。旁边四个大字独家报道，用 独家 资料。 独家报道，咁佢又话本部获悉啫，即系得知咁解啫。即系唔系话查到啊，即系有人话俾佢听咁解啫。 有人报料。 一度撤离咗香港，陷入半瘫痪嘅台湾特务机构就已经卷土重来啦。咁嗱，当年咧，如果大家知道五六十年代咧。台灣和共產黨的間諜在香港非常活躍的，現在又說捲土重來。為了台灣國防部轄下情報局呢，即由這個台灣國防部屬下的軍情局第四處負責的駐港特務組織呢已經全面啟動了。這些你要講故事呢就講完這些料是堅的。什麼堅呢？即是在台湾国防部的军情局第四处呢，负责香港特务组织呢，这个一定是坚料来的。不过呢，他就说现在全面启动了，即是过去呢就沉寂了一个时候，现在呢又再启动了，透过政治黑金即是用钱呢渗透本港不同的行业和政治组织，就介入了占中这些活动。目的是什么呢？就破坏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制造国际舆论，以阻挠一国两制的模式呢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有一样东西大公报今天这样东西证实了一样东西呢，就中央呢很想呢香港一国两制成功，就用这个模式呢去打动统一台湾。 这个邓小平同志是这样布局的嘛。 这个是真的，这个也证明是事实。于是乎大公报派记者深入访查，这个就开始调查了。听就听到这个料， 跟着有名有姓。 听到的料呢就说这个军情，台湾军情局四处在香港活跃了。于是乎呢大公报呢就派啲記者啦，我又唔知嗰啲記者係咪間諜嚟嘅，我又唔知佢屬於國安局第幾組啦，呢啲我哋唔識啦嚇。咁啊，經佢哋去調查之後咧，就揭開台灣駐港四站一組嘅諜網運作。咁啊，記者咧就叫做劉柏宇，就由佢負責嘅。呢、這個唔知屬於邊個部門嘅呢、這個劉柏宇就。OK， 咁啊呢个老楼咧就去调查啦。 咁啊喺元旦 嗰个调查，咁啊好容易啊，你有人讲过啦。2014年元旦， 系咯， 有400几个台湾背景嘅市民，佢唔系话喺台湾嚟嘅， 400多个有台湾背景的市民由不同的团体组织即是说 各路英雄 有份今年元旦坐旅游巴去屯门红楼参与升旗活动那400多个市民呢原来都有台湾背景的 是由不同的团体组织回来的那些背景包括什么呢可能在台湾读大学毕业的台湾有亲人或者台湾人台湾经商的人元旦的升旗活动大会主办人元朗区区议员麦业成呢 麦业成 就当时呢就由他做主持啦他致辞的时候呢就振臂高呼说什么呢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地方我们要将这种自由民主的花朵在香港遍地开花争取香港的真普选经过振臂一呼之后呢果然部分出席过这个升旗礼的年轻人呢跟着拿着支青天白日旗走去维园了参加民阵主办所谓真普选大游行那天游行有没有见到青天白日旗 我不多觉得真的 龙狮旗有啊 是的是的 那有都不出奇的有出奇 法轮功我见到是 法轮功很巴闭 很巴闭 镇龙鼎盛 是 那麦业成呢就被人起底了即刻其实麦业成大家认识的啦我记忆所及他就是民主大学的嘛搞过你记不记得鹌鹑一只来的他就是台湾大学香港校友会总会的会长亦都是这一次活动的搞手出席升旗活动最大的一个团体是谁呢就香港荣光联谊会荣光联谊会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直接接受台湾行政院退辅会什么叫退辅会呢就是中华民国军队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就是那些退役官兵的委员会啦 直接有资助的 资助的这么说该会的领导人李崇威呢当日有出席这次活动麦业成李崇威两个人都在亲台组织里面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么说跟着一个说已经没约的亲台小团体的负责人呢就向这个大公报透露透露什么呢近年来呢我们已经很少参与香港的亲台活动了但是一些亲台团体的负责人呢近期呢哇活跃起来了时时打电话给我们约我们饮茶鼓励我们出山参与香港政治事务同埋占中的活动。如果有人真的这样说的话那为什么又说一个叫做不活跃的亲台小团体负责人那这条人有名有姓的嘛那你应该是调查报告来的嘛为什么不指名道姓说这条人是乜水呢那究竟是不是草泥马呢那你都说的啱啱啱。那翻查个资料呢麦业成呢的而且确好活跃、早前曾经出席有长毛梁国雄与会的一个所谓普选论坛喂麦业成出席普选论坛需不需要去调查这件事很过瘾的 那他就查资料就查到了说 回这些这样没话说的了讲完的了即其实说呢今年星期有400多个市民走去屯门参加星期礼就是这样了证明有人科水了这班人活跃起来了究竟去年有多少人呢我们不如找麦业成问他去年有没有400人呢前年有没有400人呢或者周鹏不找麦业成都可以上网看看去年1月1号 在这个屯门的红楼 在屯门红楼那里有多少人参加呢有些数字比较一下你做调查报告你起码应该有今年400人去年原来只有40人前年只有20人为什么今年多了呢还有一个比较嘛你明白吗所以如果当你这个头版哇我看了之后哇巴闭台湾间谍在香港活跃还不拉他第二天出境大佬那就是说梁振英这个政府没有差勇好了那么说回历史了 陳水扁執政的中期大約 2004年左右，台灣國防部轄下的軍情局再度在香港投入大量資源，即是說2004年的時候，即是陳水扁做總統的時候，台灣國防部就在香港泵水的。駐港情報站當時就活躍的了，再次活躍了。為什麼說再次活躍呢？因為原來在領義登輝年代呢就解散了的，即是沉寂了的。到陳水扁做回總統的時候活躍了。那他們當時做什麼呢？在2004年的時候四出收風，介入香港政治局勢。去年呢趁開始有反對派策動佔中的機會加強活動，即是說突然間呢去年開始呢就因為有佔中，台灣駐港人員呢單獨約見一些已經退出江湖的右派人士，全力鼓動他們參加佔中。你看到這一段呢，你又覺得又有些矛盾的，即是說呢，其實2004年開始呢台灣國防部呢已經投入大量資源了，其實2004年已經開始活躍了。那 2004年何時有佔中？ 不是，他2004年已經活躍了，陳水扁執政有解的，跟著下面什麼都有解的，即其實不是今年特別活躍嘛，即如果你應該說應該2004年已經開始活躍了嘛，為什麼這樣說呢？陳水扁執政後期呢，台灣當局普遍認為呢台灣將來很大可能步香港後塵，成為中國一個特區，在既沒有能力反攻大陸之下呢，唯一可以做呢就是要令到香港一國兩制的例子失敗，令到它失去了作為對台灣借鏡的作用，引起國際關注。在这个指导原则之下，驻港特务机构工作性质也都发生变化了，由过往国民党党务系统有很大的指挥权转移直属台湾国防部军情局领导，即使两党轮流执政有关的政策都没有改变，就是说这个变成一个国策了，就不是说由执政党的决定了，就由国防部的决定。其实这段新闻如果这样说，你就說2004年已經開始了，你間諜在香港活躍，2004年到現在有多少年了？林毓華 足足10年了， 10年後現在就突然間當了哇很大的故事去做， 你因為有佔中嘛，比較大，比你這個近視嘛， 跟著他就說呢，大公報有熟即是在那些熟悉台灣軍情局運作的人呢知道什麼呢？其中一個駐港多年的情報站運用情報經費呢全力支持呢某一些本港親台的政客，那哪些是呢？又不告訴我們，不好看的這個故事又發出的支票呢合難都是美國花旗銀行的，即是 Citibank 的。喂，那大佬啊，原來在 Citibank 開戶口很大鑊的，快點去退了今天如果你有 Citibank 戶口麻煩你走去退了去了因為為什麼？如果第二天人家說你是間諜的，因為開出的支票每張是幾萬元而已，因為面額小不起眼，獲得資助的香港政客呢就不用用什麼功夫呢就可以將它洗乾淨，洗得乾乾淨淨。如果你有 Citibank 戶口 的老友記真的要小心了這些叫做無謂被人說你是間諜。調查如果有人給你 Citibank 支票你喂林毓華你又要小心如果明天有人開了支票給你 Citibank 又不多錢的幾萬元那些你不要要啊林毓華 即是要多點才要 我警告你我告訴你如果你為了幾萬元有人給 Citibank 支票你我不要或者好像到2003年1000元假銀紙不要了我們今天一回到公展會貼張紙出來本店不接受花旗銀行小額支票如果開張一億的我們要如果100萬都可以考慮如果幾百元入會的都不要要如果真的說台灣通過特務機構資助 D100 那就大鑊所以真的要看有沒有 Citibank 的支票大佬好像是誰好像是周鵬在 Citibank 開戶口好像什麼不是零頭你現在想零頭都沒用 你記住，我們以後出糧都不會出去send email給你的了。你麻煩你就在恆生開個戶口了，麻煩你最好中銀了，麻煩滲透中銀了，你做間諜的話，如果周鵬做間諜，麻煩聰明一點，就是中銀開戶口，因為那些中銀還有什麼銀行啊，香港很多華資銀行的嘛，是吧？接着调查发现呢，有关的情报站呢就隶属军情局四号四处啊，即是美国英国佬就 MI5 MI6 他就军情局第四编号呢1100，哎，好像有个一在前面啊，1100站实际负责特工指挥的副站长呢有名有姓的， 这个有名有姓 啊，就不是紫苏叶啊，是苏子平，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女仔，上教官阶，哇，巴闭是上教 colonel 来的，不过这个上教呢就很鹌鹑的、下边呢就两个男一个女的情报官，消息人士说呢， 即是四人小组来的， 姓苏的香港国，就在香港的国民党家庭长大的，会有哪个你认识国民党家庭长大的，陶杰就是共产党家庭长大啊国民党家庭长大好像没什么边个我们认识那些人。四处的组长呢许昌国呢，国民党，在国民党家庭长大的有啊。有啊范徐丽泰啦，又有 李柱明啊， 李柱明啦，又有这个张振远啦。喂，这全部国民党家庭长大的， 是啊， 蒋真好像是的，是吧？哇，这班人要查一下先，讲小说挺好玩的，今天真的。在国民党家庭长大，自小读亲台学校，即是珠海那些，是吧？以前我都在德明读过的， 是吗？ 你有没有在德明读过？ 没有 在大同中学读过？因有强烈的仇共心态，于是乎在1982年就被台湾情报人员吸纳。如果1982年被人吸纳的时候，应该大约20岁左右，这个姓苏的。现在几多年了？ 14年而已。 如果14年，即是30年后了，即是应该50岁左右。你有没有认识这50岁姓苏的女人？你有没有啊？五十岁就姓苏， 苏迪加， 差不多了，是他了，渗透了香港电台，原来叫苏迪加，喂大佬啊，咁啊跟住话咧，佢又去咗台北，喂，不苏迪加可能系嘅、哦，因为佢同阿邵龙善好老死嘅、哦，邵龙善喺台湾读书嘅、哦，哇，而家开始呼之欲出啊！这个姓苏的女人可能是苏迪加，可能苏迪加 人家说苏子平啊， 喂，那改有名的大佬啊 James Bond 叫 有晒样子的，影晒相出来给你看的， 有埋相的， 有埋相的，三个 看看什么料，即是这些有埋相的， 是啊， 哇，真是好东西，真是跟谁拍照啊，这两个什么人来的，亲台组织，喂，他没说这个是姓苏，你不要乱说、他说的李崇威而已、右边毕业在台湾而已，真是想白想看东西都吓死我，真是苏迪加哪有那么漂亮、不是苏迪加来的， 我当然知道我不是苏迪加，喂大佬， 但现在这个不是 整篇讲 这个没有的，他只是这张照片只是登的这个人的，那些打了格仔的了、OK? 你有没有跟那些人拍过照片、刘业成我就认识，这个人我就不认识、可能那个真是苏迪加，可能就是，现在想想因为还有邵路善老友说回这个姓苏的女人，不知道是不是苏迪加，即是我们怀疑而已，不知道是不是渗透了香港电台，所以最后都是被逼离职，可能真的，我们怎么知道，说回这个苏小姐了、在82年被台湾情报人员吸纳了，就去了位于台北阳明山山仔后边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学校，入读了第26期干部班，接受了30个月，哇，都好鬼长的特务训练，毕业了之后呢就、出任少尉情报官，即是 Lieutenant， 即是由低做起啦，由低级军官做起啦、 并同时获发陆军军官学校，即是台湾的黄埔军校啦，情报专科证书，多年来直驻守香港工作。喂，我们都有没有在台湾读书回来的，周鹏？有啊，你啊？哪个啊？哪个在台湾读书回来的？因为我查他在哪间学校读的，大佬。不是，无谓我们的 D100 被人渗透的，大佬。哪个啊，周鹏？喂，徐森在台湾读书的？ 马拉博阿哥啫，你唔 知。哦，佢又唔似，咁啊，佢唔似，咁啊，越唔似嗰啲越唔似噶。通常最唔似嗰啲先似。 咁不如你问下我，你有冇啲员工嘅家属喺台湾做紧嘢仲好啦。 哦，咁样样，好似系话想移民台湾。 系啊。 阿清啊，刘世良两公婆成日都话移民台湾，又成日去台湾佢哋。 哦。 好似连阿周鹏都话想去台湾。 去台湾旅行好好平常啫， 咁唔得噶，去旅行可能受资助噶，你啲人，咁咧就 你接头啲系嘛？ 咁啊，跟住咧就一直驻守香港啦。咁啊，2006年5月咧，情报局第四处嘅副处长朱公奋上校，四处嘅组长许昌国上校咧，嗱啲最近都引起国际关注嘅一单嘢。入了广西境内執行重大任务，即所谓重大任务，即刺探军情啦，就被国安拘捕，成为历史上被中国大陆擒获的台湾最高级的情报官员。而朱公奋和苏子平呢，原来有关系的，两个都是四处的一个上线一个下线，即上线就是朱公奋，下线就是苏子平。两个人更加是军事情报学校26期的同班同学军情局第四处呢做什么的呢，就专负责港澳和中国大陆情报的。这个朱上校呢就掌握了大量港澳的情报资料，案发的时候呢台湾就非常紧张，香港的谍报工作呢全部停止运作，即是扬了全部呢就是撤退了，即是那些叫什么潜伏啊。咁啊，好似苏子平呢类敏感人物更加即刻呢就撤离香港。但半年之后呢，军情局认为老朱老许呢，即是两个间谍在大陆呢冇泄露太多机密。于是乎呢 D100 又再次运作返。 无论你是姓郑、姓王、姓陈定姓李，恶不就恶。无论你是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恶不就恶。开住 D100 的 Apps 听我哋啦喂，恶不就恶。 D100 香港台，郑健基、李建达、陈日君、Fiona AKA Chica Mama。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昼两点至三点，自己有。恶不就恶。 My mom listens to it all the time. Even when we're back in Australia, she wakes up to it. She always has her earplugs in when she walks around the house and stuff. She loves her D100. D100长做长有 D100之友 大家齐齐行公义忠于自己理 D100直播室 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 离工展会 4A06 到11号 D100工展会摊位， 就可以近距离睇到听到 D100 各大星级主持面对面同大家做节目、玩游戏、赢奖品。 现场仲有大量 D100 限量纪念品同优惠商品发售。 工展会 D100 户外直播摊位，同像之下同你对话。 政府呢，我都觉得是不是小气了一些。 行政长官没错，他有他的施政理念，他当行政长官当然是有些事他是想做的，但他都是非常尊重我们现有的机制。 如果在外国呢有厂军营呢，就甚至会有即是有人开枪，即是一定不准有人走进军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早晨，8:38，讲紧喺8:30之前咧，我哋讲紧今日大公报嘅头条，头条嘅古仔咧就话咧， 真系古仔嚟嘅， 真系好嘢啊！香港咧就因为咧已经被台湾嘅间谍渗透咗啦，主要咧就系台湾咧就不惜公本走嚟攞钱咧。支援啲人咧就去參與佔中，希望咧就搞亂香港。咁台灣咧就唔需要咧擔心咧，第日同祖國回歸嗰陣時咧就用香港呢個所謂 一國兩 制嘅模式。咁目的就要徹一國兩制徹底失敗。嗱呢個有呢個點解我哋要講咧？第一有趣咁繼續講啦。正話喺9:00。8:30新聞之前就話咗啦，情報局即係台灣第四處就負責港澳同埋中國大陸嘅情報嘅。咁佢哋咧喺2006年5月都好耐嘅咯，即係已經差唔多成7年前嘅咯。咁有兩個高級嘅間諜咧，一個就係四處嘅副處長朱公憤上校，同埋四處嘅組長。许昌国上校咧喺广西咧做间谍嘅时候咧，就俾大陆国安局拉咗。咁啊，即刻咧，因为有两个咁高级嘅即系间谍主管添落网咧大陆，咁啊好担心咧。嗱，大家睇啲 CIA 电影睇得多噶啦，即系惊 即刻执包袱走啦， 扬咗成个间谍组织嘅名单出嚟。所以香港的間諜即刻銷聲匿跡但是最近呢發現呢經過這麼多年呢好像大陸沒什麼行動、即是證明呢姓朱和這個姓許的呢在嚴刑逼供之下通常一般來說是嚴刑逼供的我們看得多難道拉了兩個間諜還客氣嗎對不對首先就即可能首先就咩 观察观水 即是先礼后兵即是晓以大义我们伟大的祖国带你去参观下我们的伟大的建设你知道祖国今天多么强大如果你将所有大陆即是台湾在大陆在香港在其他地方情報呢情治機構的名單所有東西交出來可能呢金銀滿屋還有美女如果不是就立刻呢就當然是嚴刑逼供的了但是發現呢以台灣這些這樣的軍情組織發現拘了兩條友好像沒什麼料到立刻呢最近呢就恢復活動了即是銷聲匿跡一排之後尤其是香港的間諜活動這個故事主要講香港有些人出來搞什麼呢就是剛剛適逢其會香港有佔中所以就開始洗錢了找回那些親台的人出來還有那些總之就有錢洗得鬼推磨就想滲透這個佔中參與佔中總之搞亂香港為止消息又說目前台灣的特務在香港對多個行業和組織呢開始滲透了在政治黑金的誘惑之後呢之下呢不少政治人物和組織呢已經投靠了台灣了佔中分子對台灣所謂取經的行徑呢就可以不難理解的即是換一句話來說呢去到最後是一句而已即是佔中你這班友去台灣做什麼呢即是有人資助你的講完咯 還有一段呢都不知道懷疑是不是在香港是不是代人來招募講香港呢住在香港的特務人呢特別是優待的人工是高過在台灣的3倍 全世界都是快脆喂這些有沒有搞錯全部派出做間諜的當然是人工高過你留在總部做分析的 所以 James Bond 就四圍去風流快活 了喂這些真 是他說現在月薪如果做這個情報副站長為例現在月薪是高達13萬港元 还有很高的个人应酬开支， 参与各种上流社会活动， 出席波你要小心一点。 越说越像苏迪加， 越说越像又渗透了香港电台， 又经常喝茶灌水， 当然不是了， 苏迪加就是拿着公帑去灌茶灌水，是时候说回 正经的事，说明不正经的事之后，但是大家都要等大家知道中央政府、共产党或者特区政府或者土共或者喉舌对这个占中是不遗余力的，打击不遗余力，严词打击去到写故事，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所以说占中三字就麻烦了，他们真的要小心了。如果一个本土的运动，不需要去参考人家，你去泰国、韩国、台湾托，真是难听说。你搞群众运动，香港有香港的群众运动，不需要学人家的。 政治上大家不要亂來，你無謂被人扣帽子，你明不明？最重要是一件事，就是本土的運動就是本土的運動，是做就做，不要說那麼多。你越搞得久就越容易被人滲透，越容易被人滲透就越容易被人破壞。如果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明白，那就無謂再說了。說回這個掃把頭、這個賤人，唯恐天下不亂，就說這些人走去闖這個軍營，就令到什麼呢？你知不知道會怎樣？ 不利政改是一种挑衅，民主走一步会走一步，港人权力就大一点，就会令中国有戒心。就是说这个叶刘淑仪，意思就是说根本中共或者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民主很有戒心，因为你越民主，香港人的自治权力就会越大。即是告诉大家，没有行，第二件事， 你这个叶刘淑仪不知所谓，他说在外国擅闯军营可以开枪，香港人优先的成员早前闯入解驻港解放军抗议，惹起中央关注，官媒就要求特区政府严惩。做过保安局局长的行政会成员叶刘淑仪昨天形容事件离谱， 说如果是香港严守法几年轻人不应该无端端挑衅驻军，更加说事件如果发生在外国，军人一般会开枪，特区的处理已经宽松了。我现在想问叶刘淑仪，拿个例子出来，是谁外国？他说外国没包括中国，共产党那些我们不认识。你说外国，谁外国有开过枪的，有人闯军营？ 你坐进去进行恐怖活动，当然是格杀勿论。你说在美国也好，在哪里也好，在军事重地，在门口抗议示威，很多的，尤其在美国。通常军营扩建，甚至乎军营撤退，影响到当地的民生， 甚至乎NASA， 即是太空总署， 发射飞弹，这个巴闭门口究竟谁有人示威？你说日本冲绳美军的基地、韩国，有哪里美军的军营不被人冲击、不被人示威抗议？有几时开过一枪啊？叶刘淑仪，你说给我听哪个国家？你不要在危言耸听。第二件事，那几个年轻没闯进去，他还没入到已经被人拉鬼了。他是有入到闸，那里有看到什么？ 任你說幾步，都是十步八步，那就叫寬鬆了。我都說了，你不在，我跟黃國彤 我跟你說以前港英年代你是老坑你記不記得你有沒有走過軍營的駐身界門口有個白色牌寫著國防部英國國防部重地閒人免盡格什麼論格什麼論你記不記得真的有不信大家如果有那些照片麻煩你放一張照片給我們的聽眾看看但有沒有開過槍 喂,試過英軍走出去喝醉酒,或者斜死人,鄉下佬的牛,都有鄉下佬拿著鋤頭走去軍營門口,有感田少少,有沒有開過槍?我們沒亂說,我有時走到赤柱,我試過,坐了回來那幾年,經常有車可,我駛到赤柱,不小心進去,不能回頭,我駛到軍營,叫他給我U-turn回出去,他又沒有開槍殺我。 你說什麼你叫葉劉淑儀你白癡你去擦鞋你去拿人鞋底你就說夠了你就不要在這裡找到人講你根本侮辱了香港市民的智慧我想你葉劉淑儀那麼厲害你不要經常在這裡講外國什麼外國什麼你直接指名道姓某年某月某日現在互聯網那麼方便 你Google一下看看有沒有一個國家 有人所謂誤闖軍營或者軍營抗議示威被人開槍格殺勿論有沒有才行沒有你這個賤人葉劉淑儀你香港人很賤的我快搬屋了不住港島區如果葉劉再選到做立法會議員就白癡的你真的當香港人白癡誰人會選他我想知道除了蛇齋餅種中聯辦控制的鐵票之外 如果你是香港人如果你聽D100你如果有投過葉劉淑儀的票麻煩你自己反省一下如果你繼續準備再投葉劉淑儀的票麻煩你不要聽我們麻煩我現在唯一接受一個理由被人退會就是我支持葉劉淑儀這些錢都不要這些錢我寧願不要 撿了D100好過如果我們D100人給葉劉淑儀的支持者聽的話 大哥,你是甚麼人,你是全香港最cheap的人 The cheapest person in Hong Kong 那你真的搬回長毛的選區好一點 這叫CPP okay? 你有沒有搞錯,你還要說民望高 香港人真的很容易騙你想想那個唉你說這些女人真的從政我又不是你知道幸好大家知道我沒有歧視我絕對尊重師奶的 你想想,以前有周梁淑儀 但你現在看看,周梁淑儀越來越可愛 你跟葉劉淑儀那些一比,嚇死你 李慧琼,還有那個女人叫什麼,蔣麗雲 那些什麼人來的,還有這個吹水鵝 你越看越害怕,你明白嗎 你掛著有王千祈念那個年代 為什麼香港會出這樣的政客? 當然還有劉慧卿,是吧? 現在還有一個更黑人爭我又說了星期五你不在亂斬權位不知所謂這個叫什麼工黨那個工黨立法會議員有個女的你忘記了何小姐何秀蘭她現在說不是時候講公投我不會辭職的 他們上個星期五自由風講來數來數去都沒有數到工黨何秀蘭會辭職因為在立法會裡面所有人都知道何秀蘭不會辭職你出來說而已你出來說我是女人你出來出櫃的不同你說我何秀蘭是機的大家就覺得特別你又不是出櫃我不會辭職的現在不是這個時候辭職的 你說什麼你何秀蘭你不要說了收聲了沒有人叫你從來沒有人遇你因為所有在政界裏面的人都知道何秀蘭是什麼底子根本就是一個亂斬權位的人你看看他當年多厲害去選這個冠龍樓打低葉國謙接著什麼差都不做幾年就起了四年起了足四年了 起了足四年他怎樣上位的呢以前是矮聯你講故事我最多故事講的所以獅子山下我就來做的了 又换主持咩？ 起足四年。佢当年龙门阵嗰阵时，佢叫魏联。佢同埋佢當時嗰男朋友，嗰陣時嗰條男朋友咧就喺呢個金管局做，我唔記得叫咩名啦，打保泰嘅，出嚟選個立法會啊，選唔到啦，而家離開咗金管局啦，就走整咗個叫魏聯，就專走嚟龍門鎮搞搞震嘅，就鬧阿華叔啊，鬧嗰班友咧，就話你哋唔好出嚟選立法會議員，呢個不公義嘅立法會，呢個立法會咧日未有直選咧，全面直選咧，你哋就唔好選。 咁點解佢又參選嘅？ 係咯，跟住咧。就拉邊個三尾咧？ 劉慧卿啦， 劉慧卿嘅，博懵啦，排第二，希望選到啦，選唔到啦，嗌咗交啦，跟住拉阿余若薇三尾，喂，佢轉咗好多噶啦，已經而家拉住阿李卓人三尾，佢專係靠拉三尾上位嘅啫嘛，大佬啊，當年輸鬼咗。再指住我鬧你記唔記得啊？喺九龍灣個選票站，佢因為嗰陣時我幫阿李柱明告急。抢咗啲票啊！喂，大佬啊，我系特登噶，我唔想俾你选到啊，大佬，我认咗佢有咩所谓啫？我呢班政客咧，真系不知所谓嘅啊！咁啊，讲翻香港电台啦，嗱呢单嘢要讲噶，唉，真系烧炮仗真系。香港电台而家就话咧，嗱，立法会公务小组前日咧，即系早几日啦，其实礼拜五嘅啫，喺普遍嘅建制派反对之下咧。就否決了撥款60亿6千万三條六啊，60亿6千万 哇，六六六你知道是什麼好邪 的，不是六六六是六十億六千萬即是兩條六可能60亿6600万的應該就是建造這個勞斯萊斯級的港台新大 樓沒有他們死都說不豪華了都不是豪華的都說 我說是就是我是專家來的那天石禮謙在立法會說什麼 他就说大班 D100 都不用 但大班搞 DBC 说完 DBC 搞 D100 不用那么多钱都找大班帮你搞你他帮我搞我40亿包起去还有钱赚跟着 D100 以后不用执笠因为400亿里面起码赚回40亿 那就不要收费了那时候就真的免费广播 40亿我起码赚回4亿最少很有良心了已经一世不收那时候真的喂大佬啊因为拿着四亿啊每年去投资起码有五厘回报啊有二千万二千万够我们开支啦还有其他收入啱啱啱比个零头我们已经可以 D100 一世不收。大佬啊你现在还说呢你现在看到的你整个香港电台整班蠢人来的。你知不知道被一班这么蠢的人去管香港电台你会死的。你每年拿我们100元去管的香港电台去营运的知不知道这班友当年肥棒的年代曾荫权的年代说帮你私有化给够钱你你班友就不要因为死人都要做公务员喂其实你就算转了做私营机构好像医管局那都可以保留公务员的地位的死人都不肯因为为什么呢要出去找真银嘛你等于我的太子惹出去你叫霍振廷走去打工中间分界他可不可以走去打工不得的嘛你现在管理回霍家的资产个个月每房人有钱支那就很 happy 啫你叫他出去找份工打喂霍建廷啊由出世到今日啊未做过一日工的 OK即是翻鬼佬话又教英文了。He never make an honest day of living. He never make an honest living. One day honest living. 人家不是叫霍震 霍震廷。 你不要跟人改名字。 我叫什么 你霍建廷呢 霍震廷。因为怪了霍建廷。 你记了霍建廷。那个大班真的。 霍建廷就每天都 make an honest living for himself. 即是他就稳赚银了。 他成日叫人来做他世界而已 霍震廷你真的叫他打工他没得打港台的人死人都不肯了就再撞了板了好了现在他以为他以为卖了海鲜就自然政府就你这么乖有些赏赐说给你在屯门起一座大楼他真的以为这样就 不是将军澳吗 張偉豪啊，我睇下你有冇瞓醒啊，我見你開始瞌眼瞓。張君傲起大樓，喂，佢以為因為賣咗海鮮價，咁梗係有咁多攞咁多嚟，啲公務員心態嚟嘅。你叫佢話，你叫佢話俾你將軍澳賠到幅地俾你，跟住叫你炒劃一個大樓，成班友以為咧行大運啦，今次有咁靚，整咁靚，有咁大，起咁大，有咁新嘅設備，買咁新嘅設備啊！你明唔明啊？佢中咗計咯，佢唔知香港政府呢、這個特區政府根本就唔想你香港電台做大作大。OK， 嗱，呢個第一個原因。跟住你睇到嘅佢噶，香港政府咧，成个特区政府有冇做过任何游说嘅工作，去游说立法会议员，叫佢投票支持啊？冇啊嘛，连呢班友连咁样样，连去立法会，你要去立法会攞钱嘅，而睇到政府放软手脚嘅，喂，你已经应该闻到阵糯味啊！而呢班人蠢到能闻唔到嘅，以为呢班立法，以为呢个政府系帮佢，因为佢卖咗海鮮啦，喂，咁咪中咗計咯。好啦，呢、這個政府最精噶啦。哦，你話六啊億啊，少唔少啲啊？俾夠 contingency， 你俾多啲你都得。我哋去立法會攞啦，啊，掂噶啦，得噶啦，有我哋處長呢、這個鄧引光能言善辯，去到立法會講埋啲咁嘅史前設備啊。咁跟住有個田北辰啊，同佢掂埋一份啦。係啊係啊，啊好羞恥啊！香港有個公營廣播電台啲設備咁舊。梗系啊！嚟完 D 一百睇完，翻到香港电台，梗系觉得佢哋够啦。 各位听众 ，D 一百系一个民间嘅公营广播，我哋嘅经费咧，主要系嚟自两方面，一就是、自己有嘅支持，二就是、重温嘅收费服务。重温收费服务咧，将会尽快展开噶啦。我哋亦都推出咗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咧，就俾自己有聽嘅。目前咧，我哋喺全世界自己有嘅人數咧，只係大約得五六千人。我哋500,000嘅聽眾，只有1% 嘅人咧係支持我哋嗰個運作。嗱，1% 嘅人咧成為自己有咧，就即係等於1:99，就即係等於1:99。但好可惜咧，嗰1% 嘅自己有咧，佢哋嘅支持咧系唔足够我哋维持咧进行咧免费广播服务嘅。其实我哋需要咧大约20%，即系10个人里边咧有2个人成为自己有咧，我哋先至可以经营落去。我同阿何国辉将我哋投资喺 DBC 嘅本金嗰4,000万咧，已经完全投放喺 D 一百，而通过过去1年里边嘅广告收入同埋大约5,000多个自己有得翻嚟嘅款项咧，系大约1,000万元，即系5,000万啦。嗱，呢1,000万咧，只系足够我哋维持到出年5月嘅啫，所以希望大家咧支持 D 一百嘅朋友，希望你有能力嘅话咧，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同埋咧使用我哋收费嘅重温服务。但系如果 D 一百得唔到公众嘅支持，我哋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咁讲嘅啫。我哋尽咗我哋嘅力量，完成咗一个历史嘅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 一百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嘅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嘅声音，还声于民。我哋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傳統的羅盤呢，你知不知怎麼做？起碼有支匙針，以前是放匙羹，就好像北斗的桌那樣。安徽做的羅盤是最傳統的。 什麼木呢？要用 是要用棗木，棗樹的木，即是你吃紅棗、藍棗、哦、但是這個棗木不是棵棵棗木都用得的，就是要雷劈完之後就可以開來做羅盤了。 D100 香港台星期六下午4:00-6:00，李在堂、何海婷，順天之明。 因为理念相同，我们珍惜每一个相聚的机会；因为梦想一致，我们争取每一个可以互相认识的可能。 第四十八届公展会12月14日开始，横跨圣诞、新年，到2014年，维多利亚广场中心地带椰树区内铜像底下 D 一百户外直播摊位，你可以随时现场近距离接触认识 D 一百，即时登记成为 D 一百自己友，加入我哋嘅行列，你会得到一份迎新礼物，一份心思，无限心意。现场独家发售 D 一百家居固网电话收音机，一句祝福，无尽暖意。到场的朋友，请你用声音或者文字为自己、为我们打气，为相同的理念、一致的梦想加油。名谢20360支包子、红星食品、木咖啡、护肤品牌 Swiss Line、九龙面粉厂、九光制药株式会社、全新萨隆巴斯高效高布、新亚姜糖、恩尖记椰子糖及椰汁年糕。 政府呢，我都觉得是不是小气了一些。 行政长官没错，他有他的施政理念，他当行政长官当然是有些事他是想做的，但他都是非常尊重我们现有的机制。 如果在外国呢有厂军营呢，就甚至会有即是有人开枪，即是一定不准有人走进军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翰、林毓华。 9:07了， 大家听紧的是全球第一的华语电台这个在网上广播全世界第一的华语电台，咁啊 D 一百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现在进行咧通过互联网咧同埋 live stream 咧进行视像广播。咁啊，林毓华咧就是、我拍档，今日有林毓华同郑经翰。咁啊，郑家富咧就告假两个星期啊，好似话坐咗飞机添啦，据闻。咁啊，系会喺14日归队，但系咧就会主持呢、这个。风波里的自由风，即系华语基本部，去同阿森哥主持。 咁啊，黄国同咧，有冇咩内幕噶？你以为你掉落去晚黑会唔会又有风波噶？我要求噶， 咁啊，因为夜晚瞓唔着觉啊， 搞出风波真系吓。 夜晚瞓唔着觉啊，好辛苦啊，坐喺度瞓啊。 系 咁啊，夜晚黑咧，即系好似喺嗰啲关闸咩嗰个咩啊，嗰度叫关闸咩啊？ 昆特咩啦？ 买喺 咩咩马拉？ 喺咪美国？美国啊嘛，嗰个基地啊，嗰啲俾人拉咗啲间谍啊！ 嗰啲系嗰佢系美国系唔承认有啲咁样嘅禁闭营嘅吓。 呢个间谍活动啊，或者恐怖活动，啲人俾人逼住喺啲大光灯照住，坐喺度瞓噶。我唔知喺屋企， 坐喺度瞓。 我唔知喺屋企系咪阿嫂要管佢啊？我唔知啊吓，你知佢啊风流倜傥系嘛？唔系，冇开玩笑啦。咁啊，冇理由两个律师一齐做节目噶，因为两个律师就会佢同我啊，即系无牌大律师有咁多唔同嘅意见。如果两个有牌律师撞埋一齐咧，就火花迸射，分分钟烧着我哋直播室。所以为咗安全起见咧，咁啊，黄国同咧就会14日咧就会同我哋两个阿伯咧。就做朝后早呢个节目，咁交代清楚啦。咁啊，讲翻呢个系咪讲紧香港电台？咁啊，正话听咗叶柳嗰把衰声，又系兴个火事。喺外国，你行近啲军营， 系 开枪打你。 嗱，头先咧，我就上咗去呢个系网上查咧，喺。軍營入面咧，係曾經有恐怖分子咧帶槍入去就殺人，然後跟住佢俾人殺咗佢就有。 咁我都話啦，你邊會行近軍營會俾人格殺勿論嘅啫？你講邊個國家？阿葉劉淑儀，唔該你講嘢講清楚啲，你就唔好踩住香港人上，你唔好真係嚇阿爺。你擦鞋就擦鞋。你就不要影响香港人的利益，你出卖香港人。 就不要抹黑我们人民子弟兵。喂， 人民解放軍是香港的解放軍很好，沒有開張，你又搞錯了，又不可以屈人，又不可以屈人，這件事你不一定人，他是讚，即是說這些事如果在外國發生，開槍打鬼死你，糟糕，幸好我們的人民子弟兵是文明之師，如果你死了十次了， Tommy仔，那個叫什麼，是不是Tommy仔什麼仔啊？喂，你真是聽到把聲音我就很興奮了，我告訴你。說回香港電台，這群蠢人，這群是全世界最蠢人。不過未說之前，好像我們周柏整的數字是扯旗的數字。2013年10月10日，雙十節，為中華人民共 中華民國，我們的愛國，忘記了中華民國這件事，那個叫台灣。102年國慶紀念日，屯門中山公園紅樓有過百名市民舉行慶祝活動。我不是問這件事，彭哥，我都說你是滲透我們的，這是國民黨。我想知道2013年元旦有多少人，可以證明大公報這些條例是堅刑樓。<笑> 說如果原來2013年真的沒有元旦升旗的呢，為什麼沒有這樣的數字呢？現在就是問了麥耀成，說有。但現在為什麼今年多了呢？的而且確是令人有疑竇的，說你明不明白？不是，我都覺得大公報應該做一篇講維穩的好些，他實有資料，實準確。維穩費一年有7000億，有多少億拿來慷慨，最近這麼多網站，這麼多傳媒出現，這條料見，你不如告訴我們好過，DBC的洗幾億，對嗎？如果不是哪裡有錢周圍賣過白，現在他又大減價，收音機，我們收回的收音機，回來賣5萬元，他的收音機好像賣8億，有跌價了，所以我們對社會有多大貢獻，有多少億，是不是？那說回這個香港電台這群蠢人，以為賣海鮮就可以為所欲為了，以為特區政府就會開水喉，他們就以為限大運，爺給錢，告訴你起間比埋地理，叫你起間屋在那裡，當然有 应该学人民啊，呢、這个呢、這个中央台嗰、那个嗰、那个大富浪啊嘛 吓。嚟啫，系佢话可能系啊，林旭华今日几精明嘅，就走咗派人，据闻啦派人 系 上咗去呢个北京啊，呢个人民电台 中央啊， 中央电视台 系。 参观过人哋嗰个富浪，翻嚟就话喂掂啦，啊，我哋咧照足中央电视台嘅规格去起，跟住有条 link， 唔知系咪多口仔啦，唉，使乜去咁远啦，走去大埔睇下凤凰卫视咪得咯，哇，凤凰卫视世界级设备啊，去过包你叹为观止， 系， 啊啱啊。回来看完之后说我看完了戴建文我这些讲笑的即我没针戴建文整班人就以为行运了就开会喂就算不去北京参考这个富浪起码这个靓哥这个凤凰卫视对大佬于是乎呢就找了专家回来请个顾问回来就说我们香港电台呢、现在就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在这个将军澳呢就有幅地、就要起一个二十几万尺的广播大楼要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数码广播包括电视和电台、还有七条模拟广播频道我们还要呢有这个数据中心我们不要出去外面租 server 我们自己有数据中心 网上全球发布信息呢 是 所以呢你就跟我计条数有那么正起那么正那跟着就说咦有个副助理处长就说阿 Sir 最近民航局和立法会拿了10亿 有跳舞室有沖涼房卡拉OK房署長鄧署長你和民航處羅順敏官階一樣你也要弄個沖涼房你不要吃虧你應該起碼有設施大哥這樣設計法當然搞了個六十億出來他又不知道鄧忍光是奸的鄧忍光是政務官他當然在裡面潑然後戴建文 還有一個契哥戴兩個圈眼鏡那個叫什麼名字那個助理處長叫什麼你說誰我戴兩個圈眼鏡的助理處長還有個助理處長有啊很多助理處長不是馮子文的兒子不是另外一個炒啊有份炒啊梁思豪那個叫什麼評啊叫什麼文啊你說 你說廣播還是電視電台是不是周偉才周偉才那個賤人你真是周偉才你校友來的你校友都是賤的你很多賤校友我還沒數你這些人出來這個周偉才就說處長喂我們應該既然有這麼好的機會你知道政府呢 給錢的一次過有這麼多拿這麼多你如果你一定要用最好的設備明白嗎所以你知道鄧忍哥是奸的他們不知道是政務官他不是你香港電台說好好好好有這麼英俊這麼英俊終於弄了一個鴻圖大計出來要六十億六千萬大哥 以為過硬了我又和諧了海鮮都賣了吳志森就炒了頭條新聞又不播了暫停而已說而已他拿錢就行了第二天說是啊你們去整個計劃出來有這麼多拿這麼多我幫你搞定了去到立法會 根本政府就不想起的我爆了內幕給大家聽是完全不想起的好啊建制派呢對香港電台喂你不是今天賣海鮮我就相信你的嘛大佬啊你過去這麼多年啊你過去抗什麼港英餘孽整班啊抗中聯港啊以前有吳志森 又有頭條新聞陰陽怪氣每次都對著我們的民建聯、工聯會對著幹的跟民主派勾結還不報仇政府又沒有股票中聯辦又沒有出聲不給就不給派中樹根出來那些叫做什麼浪費浪費浪費說什麼我們說的金句是什麼喂 跟住睇完大班篇嘢，哇！掂啊，大班篇嘢，俾曬數字佢哋，跟住就好似啊，邊個啊？你知唔知啊？陳婉嫻又話我又揾嗰啲專家，陳婉嫻最叻噶啦，我就唔識嘅，我啊走去揾啲教授，去到嗰埋中文大學啊，大鑊今次，學嗰電台嗱，你有仇報仇，有冤報冤啊！你知邊個中文大學建築系啲教授同阿陳婉嫻行得埋嘅？ 跟他搞個天橋底project那個死定的今次開個電台就對付他的了喂離譜一點是貴了一點喂接著呢當然不過啦民主派最厲害今次最大得益者是什麼就是民主派因為民主派那班人就要拉香港電台就做了純水人情如果過了民主派糟糕了 我們就動你的嘛你浪費公帑對不對他就明知道過不了的民主派就惺惺作態舉手支持你所以告訴你各取所需最蠢的最大的輸家就是香港電台他們不知道的你明白嗎這班是懵人所以這班人直接請軍入翁這班人被人找了笨是完全不知道的你如果踏踏實實做一個真是切切實實的 香港電台廣播大樓出來其實二零三十億搞定呢過軌咗啦，所以你香港電台咧錯過咗彭定康年代嗰個焗蛋糕，錯過咗曾蔭權年代嗰個獨立公司化，你今次再錯過咗起大樓，你話呢班友咪抵死咯，啊！所以石禮謙好嘢啊，佢話你學下大班啊，人哋咁少錢，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唔好講話節目好過你啊，喂廣播嘅質素啊！你香港电台边有比啊，大佬？好少钱都要用咗2000万咋，系60亿6000万嘅，你都识计数啦，一个零头都冇啊，零头6000万啦，我哋系零头里面嘅零头啊，所以你有咩可能会过啊？所以香港电台边又搵咗笨啊，成班傻佬由戴建文领导之下，你可唔可以上香港电台睇下佢啲佢嗰啲佢嗰啲官嗰啲咩啊？那些名單給你名字看看行不行 什麼名單你想知道 即是那些做副處長是誰啊啊副處長現在一個就是戴建文啦、啊、處長就是 AO 來的那個叫鄧引光、啊、鄧引光今次是先到你一鑊的、 啊、 OK 那跟著還有副處長好像都是 AO 來的、 啊、 下面跟著就有班全班食塞米的助理處長張文生那些走了你認識的那些 退休了、 啊、那你現在是馮偉才啊你說那些人叫什麼名字、啊、那個啟哥叫什麼名字、啊啊你个契哥啊，你个 叫 Philip 啊，周伟才啊， 周伟才啊，你个校友啊，呢个前到出汁嘅呢条友，周伟才啊，呢啲人，喂，你港台一代不如一代，喂，原来我以为以前嗰啲贱，原来冇最贱嘅，只有更加贱嘅啫，你明唔明？你睇下嗰班友嗰啲相啊，嗰啲样好悭憎，你逐个讲俾我听，阿林一华， 而家揾到个架构表，揾到啦，揾到架构表， 逐个讲俾我听。 邓引光就是广播处长邓 引光是帮政府的、啊、即是邓引光就是保育党来的呃了他们都不知 道戴建文就是副处长 副处长是白痴的、啊、即如果他醒一点做了处长他不会说告我们戴、啊、建文不停说告我们你知不知道、啊、笑人碌地、啊啊、还有呢 还有呢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哇很细粒字、哦、有个什么熟咩熟？ 哇，大佬，你可唔可以放大先？咩放大？ 我而家放大紧啦、 啊。哥，你真系你只眼又聋，唔系耳又聋，眼又目，啊，人又肥。 戴淑瑶啊，呢、這个喂，老妖 呢啲系 A.O. 嚟嘅咯，我咪即系讲 呢个 A.O. 嚟嘅咯。 呢个系发展啊，括弧嘅发展 嚟嘅咯。好啦，跟住呢个本来谂住去起大楼噶。 啊，咁啊，周伟才啦，就系、是、呢个诶电台同埋节目策划嘅助理广播处长 啦。 然后啦，施永远就系助理广播处长啦，电视同埋业务。 施永远又话冇得做噶，咁啊仲可以仲做噶啦， 仲喺度啊。 咁又话冇得俾佢处理嘅。 啊，唔知噃。 啊，咁啊跟住咧。 跟住落嚟啊，有总监啦，电台嘅总监就系廖丽仪啦，啊，然后呢个电视方面嘅总监叫陈敏娟啦，系啦， 陈敏娟而家咁大噶已经 总监啦，系，然后呢边、啊、另外头先讲发展嗰个系括弧啊，副处长下边就有个总监嘅制作事务啦，就古启辉啦，好耐噶呢个就，咁啊，电台主任秘书就叫做系泽林卫兵，系啦，咁呢几个就系头目啦。 咁边个负责工程嘅？ 负责工程嘅、啊，工程喂，佢哋嗱，讲真啊，佢哋都话工程判出外边啲人做噶嘛。 俾大东 嗱，呢个冇名嘅，呢度话冇名嘅，有工程冇、啊、名喺度噶。 咁、啊、所以咪成班蠢人咯。嗱、啊，呢班蠢人咪今次中咗招咯。所以讲俾大家听咧，啊，即系香港电台系一班咧，唔系呢一班咧咩？坐在这里从来不做事的人政治又不懂、啊、你做节目不懂不要紧做公务员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懂玩政治、 嗯、 连这个政治的形势的评估都可以完全不足的、 嗯、 真的好像有人说我们昨天这样、啊、周鹏呢、啊、摆我们那些、啊、菜单上的人就说字都打错、啊、就学什么人分析时事、啊、那我就覆了位听众、 嗯 我话真系手民之言都唔使上纲上线，梗系即系周鹏啦、啊，夜晚黑黑眼瞓噶嘛，啊咁不过我都话我同阿林伯终身学习，啊我哋每日都学习紧点样分析时事，但系一定好过香港电台。喂，今日多口仔退休噶咯，呢、这个礼拜 好像今天星期六做了LTV咖啡本集 好像明天最後好像是不是他做LTV咖啡本集不知道什麼意思當然是搞一些寬送會然後就倒閉了那間咖啡館所以世良和卡文想弄一間小書局咖啡店可能想接手LTV咖啡如果找到蔡東豪來跟他們兩個做我們就開個節目給他們對 喂,你香港電台呢,我要講俾大家聽,香港電台呢班友呢,我早話俾大家,第一定過唔到,因為實在是太過離譜。民主派的議員呢就要負責任的。這佢就會呢,民主派你送禮嘛,你話佢純粹人情啊。這那個西南100夫啊。林玉華就來搵我,我有個老友喺美國翻嚟嘅。你認識不認識人幫他訂一間酒店哪間我就說這間叫做北角大酒店很容易打電話訂得了不過我會幫你關照一聲心想瘋了林毓華是人都訂到的北角大酒店用不用我打電話我當然沒打他真的訂到然後林毓華回來說大媽多謝你好啊好啊好啊 不差的,大哥幫我真的,大哥這就是純粹人情,所以這個世界我告訴你一件事,香港電台是一群蠢人,究竟值不值得我們香港人每天給100元,每天給100元去,幸好還起不到60億,不是,還要給的,遲早要給的,如果60億我做到,遲也做不知道這個錢,他說經濟是提出勸過、恐嚇,不止的,下次 所以不要說了算了講回這個施政報告我們一定要支持一件事各位聽眾可以打電話來的我們就支持梁振英很少有的D100支持梁振英你支持他放水嗎一百年的新聞不是支持放水我支持他將這個強積金和這個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沒有掛勾對沖取消暫斷它我們雖然都是小老闆我們都很嚴重的問題是應該給的我們D100這麼窮我們都認為應該給的所以在九點半之後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31、1838我覺得這個絕對應該是受到我們聽眾的討論的 為什麼會支持梁振英的大佬走出來告訴人家D100只應該支持梁振英慢著說什麼只是支持強積金和遣散費那你多些福利照顧長者你都會同意的對沖看看他怎麼搞的這個人想派錢的莫乃光就要罵了莫乃光就兩件事一就撐香港電台給拿 拿我們的公帑他就想找我們付錢去負責我們負責去請客另外還有一件事他又支持搞多個局你想想梁振英又想搞科技局現在都搞不定了你還要搞多個局就是想又是浪費我們的公帑是吧還有什麼林毓華要說的話要說完了麻煩你大家不要去泰國 邊個泰國被滯留在泰國曼谷的話我們一定反對特區政府出飛機要接你回來的有沒有聽過叫做香港總工商總會的沒聽過很多分會人西貢有北區有沙田有大埔有荃灣有元朗有離島有屯門有葵青有還有青年網絡今天登了半晚廣告說什麼呢 他說強烈譴責匪徒強闖軍營破壞法治 那些是匪徒來的嗎? 嚴懲違法分子維護安定繁榮 那些不要說了 林毓華我們聽電話好過了 1831 與時代同行為生命喝彩恩典時刻 D100大聲台 全新時刻 全是恩典星期一洪小琪盧盧桂麗絲漫步文化世界恩典時刻品味120

第一取代自由党你不用说了，他已经人家自由党有个大少，他有个二少，不过自由党的党立法会原来多了一个，他只有两个，自由党有三个，但他志不在此，他想取代经民联，他收购完这个即是收购合并完这个公民力量之后，下一步他就 会收购合并这个经民联的了，就算收购合并不到，岳仔在后面做金主的经民联，但是起码叫人一两件，甚至乎我觉得他分分钟想找个弟弟和大佬谈，不如你和我们这个自由党和我们这个公这个什么新民党合并的，我想田少啊， 两位二少哪个看，两位二少 兜巴冚的弟弟好像时光倒流几十年，当他年轻的时候用脚踢他那些你不知所谓，叶刘淑仪照下镜啊，人不似人，鬼不似鬼，还想做特首几难啊，听下他讲法在春秋大梦啊，讲这个和公民力量合并怎样互补不足啊，根本大家都不足，补了之后就人家什么正正就得正，富富得什么， 富富都是得富啊， 富富都是得富，怎样互补不足的，我都不明白怎样可以互补不足，我想听一下。 我们跟公民力量是谈了几个月的了，希望可以进一步加强合作，甚至可以合并的，但都是要经过民主程序，即是双方都要諮詢自己的会员或者党员的。咁我哋就听日亦都会去沙田同公民力量啲成员见面，邀请佢哋加入。我哋相信係互补个机会好大啦，即係双方都有得着嘅。咁我哋会尽量努力啦。 双方都有得着，可能係咪讲緊啲维稳费呀， 不知所谓。但最令人心痛的就是那个元旦的公投， 好不行啊，真的啊，为什么原来是任何输入一个伪造的身份证号码就可以得的了， 那没办法，因为他没有 个 database 嘛， 这个不要说了，现在说的就是说你那三条题，即我们看见都不好意思闹，所以呢里外不是人，今日呢《星島日報》逢星期一出版的每日雜誌呢，即在他報紙入面的叫專欄叫港情周記，每個禮拜一呢港情周記的特約記者叫陳若翰，據聞這個陳若翰呢就集體創作來的，要不就是中央政策組，要不就是西環，怎樣裡外不是人法呢，看到最尾那段就過癮了，反對派關心的核心問題就是特首普選的提名程序應不應該有篩選的機制，但提出公投的第一個議題即是這個反這個佔中這個叫做什麼，這個叫公投呢，竟然是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應於提升，喂，我們早已經作出批評的了，現在你就被敵人批評你，岂不是等于认同提名委员会的存在？哇，阿爷看到只会掩着半边嘴笑嘅啫。唔该你大姚庭教授、陈建文教授啊，朱木，听下星岛点讲啊？你俾人笑啊！阿爷多谢你啊！你咁样搞法，我都唔知道你咪卖咗海鲜又系卖紧海鲜啊！若然反对派说基本法提过提名委员会不能不理，如果你这么尊重基本法，那又使不使在第三个议题去问明显和基本法脱钩的公民提名呢？这样做无疑将特首普选和公民提名绑死了，这个所谓公民提名由头到尾即是学民思潮提出，反对派哪个反对公民提名都会被他骂，所以没人敢反对，但很多反对派私下都认为认同公民提名并非没有筛选的普选唯一方式，这个就非必不可少的张文光还有一个刘慧卿提出来的，这个公民党还有一个呢就汤渣华，大佬啊，是人都知道如果要普选就一定有公民提名，但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搞个公投出来，你起些题 不倫不類。這個公投人家批評你沒有意義得來又好搞鬼，但大家不要看小公民投公投的潛在殺傷力。大家覺得反對派這次公投挺搞笑，這個只不過是搞手弱雞、即是說你這三條有弱雞，題目設計不佳，參與率低，搞到失敗而已。要知道阿爺對全民公投這種政治行為十分敏感，因為這個是推動地區或者民族自決的前奏。台獨分子最喜歡用公投挑釁阿爺，反對派搞全民公投實在犯了阿爺的大忌。公民公投也好，充軍營也好，這都是高度挑動阿爺神經的激進行為，激發阿爺強硬的回應，客觀上也減少在政改諮詢裏面呢反對派和中央達成協議的空間。如果想香港有普選，這些出位事都是不要搞了。這些就叫做親者痛仇者快，你搞過這樣的公投冒著大不畏，我們當然支持你有這種理想有這種勇氣，但是好心你提呢 設得好一點， 設計得好一點哥，你不要亂來了。你現在 這三條友我真的開始對你有些即是失望，你明白嗎？只是這個公投我就很失望，我三條看都不知道起來做什麼、 好，我們聽聽聽眾電話好嗎？洪先生早晨。洪先 生是早晨。 早晨 大家好。 是有什麼意見？ 我想講一講那個施政報告，不過講之前一定要講回這個剛剛你剛才講的這個公投這個電話這個投票，我覺得非常之憤怒。憤怒在於乜嘢呢？佢係將呢個全民提名講成係全民提名元素。我相信當日嘅好多市民都係俾佢誤導咗，以為公民提名元素就等於係公民提名。 唔 係㗎，天同地係兩樣嘢嚟㗎。我覺得咧， 係冇得選擇。 唔係冇得選擇， 因為起咗呢個題啊！我即係話俾你，佢哋呢班友起咗呢個題咧。譬如好似我個人咁，或者你個人咁咧， 我唔會投票㗎。 你唔會投啦， 我知道係兩回事，我唔會投票㗎。 我有去投啊，我表示支持佢哋啊，起碼加多個 number 啊，但係都係冇得揀嘅。 但你公民提名元素他沒有講清楚，是 人都知道亂說。 如果你現在再做多一次民調呢，你解釋清楚之後再做多一次民調，就給市民選你們要的是公民提名元素還是公民提名。 你再做一次這樣的民調呢，我就覺得這樣才公道了、我相信呢大多數市民選的是公民提名而不是公民提名元素。我想說的公民提名元素是什麼呢？就是說由公民提名了一個人，然後交給這個1200個是沒有市民投票、沒有代表性、沒有認受性的這班特權分子，然後給他們看、我們提名的這個人你給不給他入、那他就會 在你們給的幾個泛民名單裡面就會選一個。 你洪先生，你要戒一件事，你打電話來呢你不要長篇大論讀稿先、哥。 我沒有讀稿、我從來不用稿的、如果 你說 我對讀稿是侮辱，我從來不用稿的。 你還厲害點，我跟你道歉、你沒有讀稿但也不要長篇大論，你針條路 point 就行，因為時間有限的嘛。 不是、如果我不解釋清楚那個公民提名元素和公民提名兩者的分別， 我們通過這個叫風波，你茶杯風波，你自由風對這件事有不同的評論，有不同的聽眾打電話來已經講過了，耳熟能詳。 好，不如講施政報告，你有什麼意見？ 新的意見好不好？ 不是 我還要補充最後一句，就是說如果你們那個所謂佔中去爭取一個，就是在法律框架裡面，在人大常委框架裡面 的我們 的真普選，這個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否定公民提名呢，個潛台詞呢其實不是法律的問題，而是說他們的用意嘛，難道你這樣都看不到？ 是人都看到，但個問題就算 了。那我想問一件事，就是法律大還是公義大？如果那個、人大常委或者基本法框架裡面是沒有真普選，是篩選的話，咁你仲叫我哋遵守基本法？如果呢个世界系法律行先而唔系公义行先嘅，咁曼特拉佢系冇理由去呢个反对呢个种族歧视嘅，因为种族歧视就系法律嚟噶啦嘛，本身佢系要推翻嗰个法不公义嘅法律啊嘛。 阿哥啊，系咪啊？阿哥啊，嗱，第一

我們反對的就是他們未搞清楚這個委員會的認受性就先承認了。你想想,如果你在打電話進來,只是說這件事,就可以一 叫做學商台那樣說,1月中的,第二個話題,同意,很多人都聽到Loud & Clear,Mr.Hong說的話,大家都想聽,那講回那個,沒有長氣,那個,所說的其中一樣就關乎這個強積金,是不是?是啊,你贊成反對?現在是不是開始很多人發現有很多問題的,但我想講的其中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說,他拿你的強積金, 強積金去投資,輸了不用賠的,我想問很多人到拿強積金的時候,有沒有發覺,你所拿的錢,和你所儲的錢,是少過你儲的錢啊? 你拿我的錢去作為投資,但是輸了你又不用賠。沒有的,經理人是收幾間收你佣金的,說知你的。我想問一件事,為什麼我的錢,你逼我儲錢不要緊,但是你為什麼要逼我投資呢?我不投資就這樣擺到,甚至連利息都不要,不行的,為什麼要逼人去作一些沒有保證的投資呢?這件事,為什麼市民不反台,因為我真的覺得很神奇。很神奇,香港的市民為什麼不反台?為什麼你可以幫我輸了錢,贏了你又得分,輸了你不用賠? 哪有世界這麼著數的?你要這樣說,如果你說要輸了要負責的,這個世界就沒有人肯幫你投資的了,OK?那你有權不給你投資,等於我拿去投票,輸了不用你賠,不要錯,你說得對,但是我知道有這樣的風險,我是有選擇的,你現在就說我有選擇的。你一說一件事,洪先生,我又要教你了。 你一打進來你就說這個問題很簡單,你就將去到精結就行了,直接就說,強積金最不公道的地方就強迫我要去投資,或者叫強迫我交給這些所謂投資顧問,我自己沒有自由行,我又沒得選,你明白嗎? 很多這些原因我們都說過了,當然強積金就是一塌糊塗的了,就養了一個行業出來,就專門幫你去投資,這些就叫吸血鬼,你不是叫吸血鬼,我們跟商勾結就是這種,吸血鬼,逼你的市民給錢他賺,是不是?好了,還有什麼說? 我們已經知道警察沒收手機是沒有任何法理依據的,因為很氣量干犯的跟手機無關的,警察交給商業罪案調查科,這裡就有問題了,有什麼問題呢?就是說 警察用什麼你由交給商業調查,你有沒有聽過我們的節目,洪先生,你又錯,你錯我就不讓你說了,洪先生,你又不聽我們的節目,你逐個台打去,你聽完商台聽廣台,聽完廣台聽電台,我不知道,因為自從炒作英文大班之後,我打過想廣台,我說我以後不聽商台,我現在跟你說,你有沒有聽過我和黃國彤 但我們不同意他拿手機去兩件事，但現在懷疑裡面有片段失竊，那他投訴，現在不是去調查，這個就是盜竊，因為其他是無權的，現在不是去調查，這些東西我們要公道的，因為警察的IT部門就是隸屬於CCB的，他說拿去CCB就忘記了警察的部門，但我們不同意他拿手機去兩件事，但現在懷疑裡面有片段失竊，現在不是投訴，那你現在不是去調查，這個就是盜竊，因為其他是無權的，都不是去調查，但盜竊，你現在不是去調查，這個就是盜竊，因為其他是無權的，都不是去調查，但現在懷疑裡面有片段失竊，現在不是去調查，這個就是盜竊，因為其他是無權的，都不是去調查，但盜竊，你現在不是去調查，這個就是盜竊，因為其他是無權的，都不是去調查，但盜竊，你現在不是去調查，這個就是盜竊，因為其他是無權的，都不是去調查，但盜竊，你

尽快成为自己友，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大声台，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